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转眼半月将过，戏还没有拍完，他们却已经要走了。在离开的那天晚上，剧组恰好聚餐，菜色很丰盛，还有红木枝烧烤，羊肉穿在枝子上渐渐分泌出金黄的油脂，在肉块外结出一层天然的酥壳，将新鲜的羊羔肉妥帖包裹起来，保证肉汁不再外溢。等羊肉烤熟，鲜红的辣椒沫便随之撒上，勾起嗜辣人的馋虫和胃酸。任务将近，大家一个个都归心似箭，对着美味也是味同嚼蜡。池小池和忙着为池小池烤肉的甘家兄妹除外。关巧巧喝了点酒，她酒量很差，半杯下肚就歪在池小池身边的躺椅上泛起了迷糊。见她手里始终抱着一瓶矿泉水，池小池打算拿来让她漱漱口，谁想关巧巧死死地将矿泉水瓶抱在手里。 不要动这瓶，我舍不得喝。 池小池与她已经很熟了，不由笑道： 你把神仙水灌进去了？ 关巧巧也笑了，她眨眨眼睛，俏皮得很。 比神仙水还贵。 他们一边撸串一边聊了很多。后来新门建厂，关巧巧对池小池讲了一个故事。以前有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艺校学生，家世平平，但他从小就有一个表演梦。他不是因为喜欢花花世界和漂亮衣服，是因为他喜欢揣摩和感悟不同的人生。他原本考了一个不错的高考成绩，还通过了自主招生，可以去某个学校读法学院的本硕连读，但他还是选择了近半年前艺考过的表演学校。入校后，他一直在各个剧组里跑龙套，在零下几度的室外吃着十块钱的盒饭，裹着军大衣仍乐此不疲。他相信自己这样努力一定会被命运眷顾。某天，他突然被曾经合作过的一个导演选中去演一部恐怖片里的女鬼。他看过剧本便立即答应了下来。他太喜欢这个故事了，即使是一个鬼他也愿意去演。然而等他进组之后，他才得知演男主的演员是投资方塞入的一个有名的花花阔少，在娱乐圈里靠颜和爹混得风生水起。他觉得这个剧本太矫情，演着演着就不乐意了，说要改。而他找到导演求他不要改掉本子，可是没有人听他的。戏渐渐变得面目全非，从一个反思校园暴力的文艺恐怖片变成了再俗套不过的三流垃圾片。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只好一直忍耐着，在私下里尽量离那个男主越远越好。谁想他不情不愿的疏离样子竟勾起了男主的兴趣，他对他开始满口荤话，勾勾搭搭，后来还变本加厉的在半夜去敲他的房间门。他躲在房里用枕头堵住耳朵，想快点拍完吧，拍完他就可以走了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男主对他求而不得，竟在那场强奸戏里动了真格。被刺入时他几乎要疯了，绝望地踢打撕咬，可女孩子的力气又怎么可能争得过男人呢？无数台摄像机对准了他，像是一只只冰冷的眼睛，来自四面八方沉默地观视着他。他们只是看着，和摄像机后的人一起看着他，没有人来救他。导演与副导演低着头，没有呵斥，只当是男演员入戏太深。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时发出隐隐的抽泣声，以及这是演戏吧的小声质疑。 强奸足足持续了5分钟，他晕了过去。等再醒来时，他已经被送回了房间，男主得意洋洋地坐在他身边，请求让自己做他的女朋友，他会对自己负责的。女人完全陷入了疯狂，追着殴打他，并说自己要将一切曝光出去。等他发觉不对时，喝了酒的男主已经用扯下来的窗帘勒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挂在了吊灯上。他死了。官方给出的通告是意外。他想告诉所有人，他不是自杀。于是在杀青那天，他来到了男主身边，但其他人都看不见他，只能拍到狂呼奔走便溺其流的男主，以及他慌不择路坠下跳台的身影。看着他被摔得4分5裂的头，女人哭了。随后他被一股力量推入这片秘境里，这是一个和他原先所在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意境，只有鬼魅，没有活人。他不是地缚灵，因此他走了很多地方，拍了很多照片，又回到这里将他们一一洗出挂在墙上。偶尔他会成为其中的角色，体味不同的喜乐悲欢。但他一直有一个心愿，想把当年那部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电影演完。关巧巧，亦或是说他，神情无比温柔，喝醉了的眼睛里汪着一泓水。 他们对我不好。 他看了看坐得离他老远的其他任务者，又转向池小池，神情有些天真和赧然。 你对我好，你是好人，你还给我拧水瓶。 池小池低头，才恍然想起他手中这瓶水的来历。那是池小池曾为他拧过的一瓶水，他那样珍惜地捧在手里，像是呵护一颗脆弱又敏感的善心。他是鬼，也是人。宋纯阳曾被他所杀，或许在他死后，他还用了宋纯阳的身体，因为宋纯阳被夺眼后，心中由恨与绝望孕育而出的恶意，远远超过了关巧巧与原本善。如今池小池用着宋纯阳的身体与他并肩而坐，坦诚相待，而且还有求于他，不得不说是命运使然。池小池侧身与他轻轻耳语说了很长一番话，他睁了睁，神情复杂地点了点头。池小池塞了一样东西在他手里，并诚挚地向他点头。关巧巧把东西藏在袖中，温柔一笑。而就在下一瞬，池小池眼前的空气发生了扭曲，半月时限已到，他们回到了古堡之中。在他们进入世界时，窗外的一只晚蝉落在树上，鼓鼓地吸着树枝，振翅长鸣。他们出来时，那只蝉扑扇着翅膀飞入夜色。任务终了，关巧巧与廖武的身影在几人眼中渐渐虚化，被无形的橡皮擦抹去了身影，连个渣子都没有剩下。这死亡轻飘飘的，如纸如絮，随风而散，什么都落不下，就连生者的悲痛都是淡的。池小池看着关巧巧消失的地方，喃喃道： 他真的不在了。 他迷茫地抬头看着身边的原本善， 他刚才还跟我说话呢。 这些天原本善把他与关巧巧的交好看在眼里，心惊肉跳之余倒也能理解他，不过是把那个关巧巧当做真正的关巧巧还活着的精神寄托罢了。原本善搂住他的肩膀，亲了一下他的头发。情绪稳定下来后，池小池将断臂交还给谭月一行人。 他让我交给你们的。 谁都注意到，在离开世界前的最后时刻，宋纯阳跟那个关巧巧聊了很久，他们的关系又一直不赖。关巧巧托他把匕首交给他们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谭月默默收了匕首放入背包， 他连致谢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几个人暂作休息，便趁夜下了山。 Thank you.